第71集，避雨。最后果然如薛远所说，在风雨落在顾元白身上的前一刻，薛远带着顾元白奔进了山洞之中。几乎是他们刚进去，外头就落下了倾盆大雨，跟在后面的侍卫们眨眼就变成了落汤鸡。薛远翻身下了马，将顾元白从马上扶了下来，转头看着这群落汤鸡时，嘴角毫不留情地勾起讥讽的嘲笑。侍卫们本来怒目而视，但眼神刚放在薛远身上就猛地怪异了起来。薛远正打算平心静气好好冷静一会儿，突然听到有人说： 圣上，臣给您看看是否受了伤。 薛远猛地扭头，就看见侍卫长正单膝跪在顾元白面前。薛远脸色变得难看，他起身大步朝着顾元白走去，也单膝跪在侍卫长旁边。 臣身上还有上次给您上药时的药瓶，这种事臣来就好，别再让侍卫长劳累了。有这个时间，张大人不如带同僚想想办法堆起火堆，毕竟这雨感觉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停的，圣上受不得凉。 现在这样还能堆起火， 柴多无失。 那就去吧。 侍卫长沉默了一会儿，起身离开。薛远心中冷笑，眼中浮浮沉沉。顾元白虽没淋到雨，但身子虚弱，还是吹了不少陡然降温的冷风。薛远为他检查是否有剧烈骑行而留下的伤口时，动作都不敢太大。等到附近的人都不在了，薛远才探身凑到顾元白身旁。 圣上可还有其他地方受了伤？ 没了。 薛远低头看了一眼顾元白的裤子，装乖的面具戴得再久，本质还是桀骜。薛远勾唇一笑，左手倏地摸上了顾元白的裤子，恭敬道： 臣担心圣上又被磨破皮了，就看一眼。臣担心圣上就只看一眼，要是臣多看上一眼，就把这双眼睛挖了献给圣上。 顾元白搞不懂他的想法， 让薛远干伺候人的活，也没见他有过抗拒的想法，而现在还如此殷勤地担忧朕的身体，伺候人的手法也学得越来越好了。这些时日，薛远和楚卫似乎还没有燃起恋爱火花的意思，也没想要走社会主义兄弟情的路线。那等以后，如果朕真的让薛远和楚卫成了忠臣，这份忠心又能维护多久呢？他们看着下一代的小皇帝，又是否会生出不臣之心呢？ 顾元白想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，但不管薛远在想什么，顾元白知道疯狗提出来的条件绝大部分不能答应，于是他淡定反问道： 薛侍卫怎么不给朕看看你有没有受伤了？ 薛远眼皮猛地一跳，没说话。顾元白嘴角玩味地勾起，品味到了趣味。 怎么，薛侍卫，你还真的受伤了？ 他话音刚落，薛远就倏地站了起来，干净利落地露出了伤口。顾元白正想要移开眼，却突然看见了薛远腰上的伤口，那是一个疤痕可怖的刀伤，即便是现在看起来，仍然可见当初受伤时的惨重，几乎可以丧命。 这是怎么弄的？什么样的遭遇能让文中的主角公受到这样的致命伤？ 天生就长了这样，臣是个粗人，比不得圣上。 朕说的是你腰上的伤。 没什么。 薛远的脸色一下子冷了起来，他沉默地把裤子提上，就转身要去跟着侍卫们捡柴火。 给朕回来。 薛远脚步一顿，停了一会儿，才转过身重新面对着顾元白。他的眉峰压着，眼中阴翳，黑色的沉沉雾气遮住了眼中的神色。 但谁都能看得出来，他此时的心情非常之不好，像是一点就炸的油桶，还在压着离顾元白远点，怕伤了圣上。原本快要从喉间破口而出的训斥被顾元白压了下去，他冷哼一声：“ 不是要为朕疗伤吗？” 薛元眼中神色几变，最后上前走近，低声道：“ 圣上哪儿伤了？” 先前还求着顾元白让他看一眼，结果一提到他腰上的伤，这疯狗现在都没了刚刚的低声软求了。 左侧小腿间。 薛远低着头，单膝跪在了地上，将顾元白的左腿抬起，劲装脚踝收得紧，他还要一一松开，然后将裤腿往上去卷。顾元白今日穿的是大红衣，若是受了伤流了血，当真难以从外头看出来。顾元白只是觉得这处有些疼，等薛远将左腿小腿露出来时，他眼睛一看，原来还真的被划了一个口子，应当是被枝叶或是马上配饰不经意间所划伤。薛远见到了伤口，脸色一沉，手下更轻柔，他从怀里掏出上次未用完的药瓶，清洗完伤口之后就给顾元白上了药。他认真无比，抹着药的手没有一丝抖动，又怕顾元白疼得会抽回去腿，还疼了一只手牢牢攥住了顾元白的脚腕，掌心如火烫的一般。 薛九瑶，朕问你，你刚刚转身走什么？ 圣上，张大人他们回来了。 顾元白抬头一看，只一个眨眼的功夫，薛远已经退了下去，亲自上手准备去点燃那些已经淋了雨水的尸木。过了片刻，侍卫长拿了尸帕走过来，温声解释道：“ 圣上，薛大人说这些尸木一旦被点燃，便会有大烟气，唯恐呛着你，还是用尸帕捂住口鼻为好。” 顾元白接过尸帕，看了一眼薛远的背影。侍卫长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即便是不喜欢薛远，但忠诚可靠的侍卫长还是说道：“ 薛大人懂得很多， 你要多同他学点好东西。” 张旭脸色一变，差点想说薛侍卫身上还有好东西吗，但因为说这话的是圣上，他便只以为自己是因为偏见而忽略了薛远身上的优点，于是点了点头：“ 臣会听圣上所言的。”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